你今晚絕對不會聽少過前面晚嘅，放心啊！ 近日做每樣話題總不適合你，近日夜深相隨飄起一抹冷漠空氣，在這天是你是無大小多麼生氣，誰人亦可知你將別離，落寞地躺在睡床時時抱緊你，但是目光躲避令我可感到你在喘氣，沒說出亦定會誰在了動你，拋開苦痛去解脫自己，讓你那些冷卻熱情另有生機，離開我以後我會習慣自卑，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，離開我以後季節冷暖天氣我也置諸不理，如明字也再不記起，離開我以後我會像那這地晨早冬夜撲出漆黑想念你，離開我以後醉了會看到你夢中方可永久地接近你。伴着但我在预期你会说些气，问事实怎躲避，再倒数将要每日想你，若这刻若最后无力留下你，将消失勇气释放自己，就算某天我吻别人亦当亲你，离开我以后我会习惯自卑，明天再偶遇我也不敢偷望你，离开我以后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，愿明字也再不记起，离开我以后我会像那这地晨早冬夜扑出漆黑想念你，离开我以后最了会看到你梦中方可永久地，季节冷暖天气我也置之不理，愿明字也再不记起，离开我以后我会像留这地晨早冬夜扑出漆黑想念你，离开我以后醉了会看到你梦。